说话， 系 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啊。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大家好，又到星期二晚的夺命捞松，今晚就冻了，真是夺命了，真系。 唉，好冻好冻！你睇下我即系 成个太空人咁，大家都 里面嗰件都是咁啊，有羽绒成分。 会唔会入边仲有件龟佬衫？ 真 可能有龟佬裤，可能有。啊 ，Lens 已经即刻冲出嚟话自己有龟佬裤啊！ 咁你都好型啊！ 系啦，呢啲嘢千祈唔好型啊！咁样咁啊，圣诞节之前咧就。都有啲好消息㗎，咁樣就先咗講咗好消息先啦，就係呢個朱經緯咧就被判罪名成立，咁就喺呢個旺角清場嗰陣時咧，就用警棍咧就去被控咧，就係呢個襲擊呢個鄭仲恆啊。咁咧就大公報就自然就會被佢抱不平啦，咁樣就話點解就唔係控告呢個即係不適當使用武力？係。咁啊，即係我覺得而家 都係。bargain 緊係用依、這個即係嘅罪行咧嚟去告佢，但係後屘警監會就唔收貨。 咁啊有原因嘅，我成日都話即係做大公報都要即係提高下自己水平先得嘅。其實不適當使用武力係咩咧？你係執行緊呢、這個一個嘅任務。咁、而喺個執行任務裏邊咧，即係話譬如我捉賊嗰陣時 候， 捉賊嗰陣時咧就揼咗個賊一身咁樣，咁可能即係揼到佢殘咗咁樣。咁但係現場就最大鑊係咩呢？就係、是、呢、 那個人冇犯法噶嘛， 佢冇犯法，佢即係行過，你唔係執法，你話係、我去現場維持秩序，喂大佬嗰、那個人有冇做一啲行為？ 係啦， 係現場擾亂呢個公共秩序而令到你要用警棍去驅散佢呢？嗱咁樣呢，你就可以話呢，就係呢個過度使用武力。 所以呢一單嘢出現即係、就是、判咗之後呢、警司協會呢就即係。就話太擔心啊！以後我哋執行職務咧，就驚咧，即係隨時動夠，即係動接得夠啦咁樣。其實咧，你就唔使擔心嘅，因為點解咧？今次依單案係其實清清楚楚，嗰、那個法官亦都講得清清楚楚，因為依個嘅人咧喺過，即係依個即係被打嗰人咧喺依個過程當中咧係完全冇犯任何嘅法。即係話咧，你喺咁嘅情況之下，所謂先至使用武力，先至會落得朱經緯咁嘅田地。如果你真係執行職務，譬如你捉個賊、追個賊，或者係追一個嘅強姦犯咁嘅時候，喂，你就唔會有一個咁嘅所謂而家呢一種嘅叫做佢個罪行叫做咩啊？叫做係襲擊罪。 係啊。 如果你係 即係同七警係一樣嘅， 七警一樣咯。 因為當時亦都唔係話執法當中，即係當時 曾建超 已經係被制服噶啦嘛，已經係咁你純粹係為咗打佢啫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我贊成個官嘅睇裁判官嘅睇法，呢、這個係一個即係佢覺得係要即係、就是、正即係、就是、嚴肅處理，唔係話誒我只不過執法嗰陣時錯誤判斷喺現場裏邊就用多咗力， 同埋當時咧 個性質唔係呢樣嘢嚟嘅。 你當時警方係冇宣布嗰個區域咧係一個叫做好似累近戒嚴好或者唔行得，你冇一個咁嘅宣布出嚟。 其實佢只係叫途人快啲離開呢個現場， 係啦， 係啦。咁 即係除非你 以往我哋見到其實喺年宵又好，你聖誕節你去公展會行下你就知啦。咁喺百德新街轉入去，即係過馬路之前咧，咁總會有啲警察揸住個麥，喂，大家唔好停留啦。嗱，咁你點會掹支棍出嚟打人嘅啫？你明唔明啊？你所謂 crowd control， 你係做緊呢樣嘢啊嘛？ 除非我都話嗱， 除非嗰條友第一就佢現場掹走，第二佢仲喺度咧嘗試 係啦， 去做出一啲擾亂當時秩序嘅行為 係啦。 咁你就可以就話我係用武力去驅趕佢。 所以我都話啦，即係話翻轉頭，事實上呢啲嘅情況係出現過嘅，即係有市民咧當時咧或者係啲抗爭者咧係出現過，即係話不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使用武力呢都尚可以即叫做商讨，都要看看你使用几大的武力。但是这个的市民呢，阿郑仲恒呢是基本上完全不入落这个 的。这个真的要多谢这个死了的 DBC 啊。DBC 存在咁耐，唯一有价值嘅拍咗嗰段片，真系啊！个庭上边呈堂嘅都系呢个 DBC 就影到，基本上就一班人喺度行行行行，银行中心嗰度黐住个墙喺度行添，其实系。咁呢个朱经纬咧就即系我谂系即系狂躁啊！我估系，躁狂啊！ 五十几岁， 唔系话失去判断， 男人惊奇，唔系男人嘅叫叫做咩嗰、那个叫乜惊奇？ 嗱，第二个解说就系话under pressure， 警察执行职务嗰阵时咧有压力，因为咁多日，嗱、那个官都唔接受 啊， 话七十几日呢、這个，即系佢将两样嘢连监警会都唔接受，话佢哋特登警察投诉科咧去捞乱，将两样嘢捞乱，即系话朱经纬打人，同嗰个嘅清场行动，因为当时其实银行中心嗰度咧。就不是他那個的，即是我們對清場行動有一個認識是什麼呢、就是說那個申請了禁制令、然後呢執達利來到、然後驅趕那些人， 這個完全不是， 就要那些人走，包括現在刑事藐視法庭被起訴那班、都已經是很多已經即有機會坐監啦，要甚至是定罪啦。另外一些什麼呢，就是你譬如警方已經拉了 banner 啦，你不要再衝擊啦，衝擊的話就會什麼啦，使用武力啦、你譬如在龍和道啦，其实龙和道被打嗰啲人嘅情况远远仲严重过阿郑仲恒。我自己亲眼目睹嘅爆晒光、头破血流嘅都有。但系呢啲咧，我觉得就算你去到监警会投诉咧，其实都难嘅，因为当时咧佢嗰个就系话喺一个现场，佢已经作出呢个警告。然后咧，你系亦都系咧所谓嘅一个违法嘅行为。咁、所以佢用适度嘅武力，究竟个标准打到你头破血流？是不是一个适度定是过分呢？咁嗱，拗嗰位置就是呢度啦。 拗呢度啊？但今次是冇得拗噶嘛？ 呢、這个冇得拗，其实 冇得拗。 系你见到现场，即系嗰段片就影得好清楚，就系话佢哋系佢就个女朋友喺前边，咁然后咧就行下下，系啦，咁然后跟住就攞棍拗佢条颈后边 啦。好似据说啦，我睇报道咧，就系佢喺未被拗之前，佢已经同警方讲我系 路过 噶 咋， 我送人噶。即係講清楚佢唔係嗰個 參與任何嘅示威或者， 而且冇停留喺度， 冇停留係啦。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坦白講，我覺得亦都好多時呢啲傳媒去評論呢件事好容易，就係話咁以後差佬唔使做嘢啦咁樣。嗱，坦白講，我覺得咧，事實上係即係上次呢、這個曾建超咧，我都講過，其實係一個悲劇。點解咧？就因為嗰班係反黑。而反黑你調到佢做呢啲咁樣嘅嘢咧，佢就會用翻咧。他哋對古惑仔的 norms 嗰個方式，咁你話嗱，坦白講，樣樣嘢都有個潛規則喺度嘅。差佬對古惑仔係咪真係要咁即係一板一眼跟足曬警例守規矩咧？係難嘅，其實，所以一定佢有啲方法係令到嗰啲嘅黑社會嘅人咧係驚佢。嗱，呢個就大家都明白嘅。但係當你調咗呢班反黑去處理一啲我哋叫做平民啊，一啲平民百姓嗰陣時咧，你就要我唔知道警察當時其實有冇去提醒呢啲咁嘅即係前線執法嘅警察，因為佢原本嘅職務佢哋係反黑嗰陣時，佢就唔係做呢啲嘢噶嘛。 嗱，如果當 佢調到去嗰陣時，佢要換佢個思考，佢要諗清楚呢啲嘢嗰陣時咧，所以我覺得好多人戥佢哋唔抵，我覺得更大嘅責任咧，除咗呢七警之外，或者朱經緯之外咧，其實係負責當時佢哋調派佢哋出動嗰啲。 落 order 高层嗰啲人， 高层 有冇俾清楚个 briefing 系乜嘢啊？ 我相信有。 去现场做乜嘢啊？其实系 嗱，我绝对相信有，因为点解咧？嗱，好嘢，我讲翻朱经纬呢一单嘢，你认为系佢自己自把自为？喂，佢当差咁多年，你认为佢会自把自为咁样去喺一个完全系受控嘅场面之下 去袭击嗰啲途人？ 去袭击嗰啲途人咩？我自己觉得。他哋依一班前線出動到去前線做嘢嘅警察咧，其實係上面已經有個指令，唔使怕，即係等於 你哋冇錯， 敢於落，敢於 你哋冇做錯， 敢於亮劍咁樣啊，即係等一樣啊，嚇咁就所以話咧，而家就話朱經緯就入賊啦，但係究竟佢依啲嘅行為嘅背後？是怎樣呢？我都值得探討的，究竟他的上司跟他講過什麼、 所以我就說雨傘運動到現在最大的一個到現在今日現屆政府從來都不在政治上去處理這件事，就是這樣的原因，將他對比法庭。你問我 警察一定是很興的、嗯、對這兩宗官司。 嗯。是不是興的原因？他執行職務嘛， 是吧？就是他們在執行職務的時候，他們就要坐進去了，有些長俸沒有，跟住前途盡毀，這些是事實。 嗯。 但是同時追究政治責任呢， 就是 吧，你們沒有做錯，那班友怎樣谷到這班警察在現場執法的時候會上腦呢？喂，這個就是追究的政治責任，有沒有人去承擔呢這件事？結果你就堆了去前線那些。嗱，我唔係話佢哋做得啱，法院已經話佢哋係做錯，呢、這個亦都係經過一個所謂嘅司法程序去處理，係、 嗯、 嘛？就算你接唔接受到呢個司法程序判決嘅結果， 嗯、 但係到而家我成日都問，究竟當日邊個決定封閉政總？ 嗯， 係呢個9月28號、9月27號、9月26號開放政總嗰陣時係冇事嘅，邊個決定星期日封閉政總嗰個係邊個？ 嗯， 係嘛？跟住啲人堆曬喺 KFC 嗰度，然後衝出馬路。跟住邊個決定係開呢個催淚彈？邊一個人話嗰張再衝擊嘅話會開槍嗰支嘢嗰支旗啊？係、 嗯、 咪警方內部嘅指引？到今日呢都係一個謎嚟嘅，其實係、嗯。所以最終你問我政治上，當你嘅責任搞唔清咧，我會同情點解啲警察會咁興咧？就係、是、將所有嘅嘢嘅矛盾點擺曬落去示威者同警察嗰度、 嗯， 然後其他人繼續坐喺度，包括當時出任政務司司長嘅林鄭月娥。 嗯， 而家是特首啦， 嗯， 系嘛？佢好明顯就係呢件事嘅得益者，梁振英就係呢件事嘅利益受損嘅、 嗯。 好啦，冇咗個位啦，冇得撈啦。雖然就話升咗去做國家領導人，其實大家都知個虛位嚟嘅啦，實權冇曬啦，成個糧粉係孭曬啦。喂，奶媽係得益者嚟嘅喎，成件事嘅，成、嗯、個佔中嘅得益者嚟嘅喎，冇佔中根本唔會輪到林鄭月娥坐特首呢個位嘅喎。 嗯， 其實他調翻轉欠警察解釋嗰個係佢啊，其實係你唔需要問究竟啊嗰啲黃絲啊正撲街，好多人都咁講。其實你話真正欠警察解釋嗰個就係、是，如果你要還翻俾啲前線執法人員公道嗰陣時候，唔該你話清楚俾佢聽，邊一個人落乜嘢 order 俾啲警察？當時究竟有冇人係製造咗一個咁嘅局面，將佢哋擺喺個咁嘅環境嗰度？ 嗯， 結果佢哋判斷出錯又好，執行嗰陣時候犯錯又好，結果入去坐監。 嗯。 咁啊，呢個先至係我哋要問嘅問題，而係諗下而家嘅政府撲街到係咩？當唔關自己事， 嗯， 係嘛？你要攻擊法官就唔啱咯，係嘛？咪就係咁咯。Wash hand 啊，成班友喺度。喂，大佬，現屆政府有大部分係上一屆坐喺度嘅喎， 嗯， 成件事係冇清清楚楚交代過個政治責任喺邊度？ 冇啊。嗱， 我而家唔係叫你話要邊個人落台啊？喂，大佬，九龍騷動啊！1956年啊，右派暴動啊，1966年天星碼頭騷亂啊，當時嘅殖民地政府係有 report 嘅，其實係，個 report 係公開嘅，其實係，係俾香港人睇到，俾英國嘅傳媒，俾國際傳媒睇到發生咩事啊，其實，好啦，而家跟住烏里丹刀之後，你一定會製造更大嘅呢個警察對示威者嘅對立。因為呢兩單案件咁樣處理之後， 而家咧呢一單咧，朱經緯都係咁嘅。當你政府冇一個你所講嘅四年啦，都冇一個咁嘅 report 案雨傘運動， 冇獨立調查，冇 report， 冇成，然後咧就由呢啲人去孭曬佢啦。而家就 呢啲咧陸續即係呢個朱經緯嚟緊又會判監，諸如此類。 跟住七警上訴，可能就 七警上訴啦， 推翻，跟住推翻唔到，又要再入去坐咯。 咁呢啲咧全部都會係繼續延續咗咧，即係嗰個所謂警民衝突個情緒。所以我頭先都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嗰陣時喺雨傘運動發生嘅時候，究竟警方高層當然包括呢個曾偉雄啦，當時嘅處長啦，係點樣描述呢一個嘅即係場面？佢係點樣描述呢班抗爭者？嚇，佢係點樣去指示呢一班前線嘅員工可以點樣執法法？嗱，呢啲全部都會影響前線嘅警員嘅執法嘅方法。啊、譬如舉例啫，如果你挑動警員嘅情緒，就話呢一班，譬如舉例啦，佢雖然唔會用撲街呢兩個字啦，但係嘅意思就係呢一班係罪犯， 廢青，用一啲搞事負面嘅標籤，然後咧就係我哋一定要，即係我成日都問啊，最終有冇一啲政治 order 啊嘛？呢、這個就我相信就係政府唔敢去做獨立調查。點、解英國佬敢咧？就因為當時英國佬唔會落個 order 叫啲差佬去打死示威者噶嘛。 嗯， 系嘛？ 嗯， 所以我就话呢、這个，就算当日举出嚟话开枪嗰支旗，喂，警察嘅解释其实都冇说服力噶、嗯。喂，大佬，嗰支旗系两面用嘅，原来系， 嗯， 我亲眼睇住嘅，开枪嗰支旗， 嗯， 系嘛？佢话两面用嘅，你信唔信啊？ 你信唔信警隊一個所謂亞洲最優秀嘅紀律部隊，喺咁重要嘅出警號警示嗰陣時，同埋一個咁重要嘅警示嗰陣時，因為佢出完之後就開槍噶啦嘛，可以、嗯，而居然係因為嗰支旗兩面用咯，係、 嗯、 嘛？當日調派呼基爾嘅鎮暴警察喺文華一路殺上嚟嗰班，喂大佬嗰班人，我真係以為佢會開槍嘅，其實係、 嗯， 因為佢嗰支槍嘅槍口唔係垂喺地下嘅， 嗯， 佢哋行上嚟嗰陣時係平射嘅，係， 嗯。 你如果我是一個普通市民，我見到我就覺得你會開槍、 嗯、 然後引發曾經我親眼目睹四個鎮暴警察被百幾個示威者包圍， 嗯、 最後尾個指揮官掹住佢嘅背心掹翻佢哋出嚟、 嗯。 如果有人搶槍咁點啊？我成日都話呢個係一個即係當時啊冇出現呢啲咁血腥暴力、更殘酷嘅場面咧，係真係天佑香港啊，同埋香港嘅公民社會嘅質素好嘅啫。其實、 嗯、 你諗下，如果啲鎮暴警察俾人搶咗槍咧、 嗯， 你估會有咩後果？所以我就話一日唔去問嗰個政治責任咧，呢、這個咁樣嘅仇恨啊，係唔會了結嘅。我覺得只會進一步加深。而呢啲仇恨要真正要負責嘅，其實係嗰啲政客。 所以咧，對香港冇好處。即係我講警民之間嘅仇恨咧，其實對香港冇好處，對市民冇好處，對警察冇好處，大家都 lose 嘅。所以咧，我覺得鄭仲恆今日所講嘅嘢咧，我係同意。佢話呢件唔係一件值得咩開心嘅事。嗯，就算朱經緯被判、入獄都好，或者罪成咁樣，其實本質上唔係一件值得開心嘅事嚟、嗯，因為佢話依件事唔應該發生。嗱，我好同意呢個分析，就話依件事係唔應該發生。點解咧？頭先我哋都提到，就係話，喂，本來維持秩序，如果警方用翻佢嗰個專業啊，即係你知啦，你如果我哋都聽過啦，就係話喺警隊裡面嘅訓練咧，啲咩警員守則好，或者係你喺個學堂裡面訓練，都係訓練你情緒噶嘛。你要知道你嗰個職責，唔係你嗰個嘅工作裡面咧，就隱含住呢種嘅衝突嘅場面，於是就會盡量叫你 去處理， 你專業處理噶嘛。 你唔可以就話警察都係普通人，對唔住，警察唔係普通人。警察受訓正正就係去處理呢啲我哋叫做有所謂嘅公眾秩序風險嘅一個場面啊嘛。如果佢哋唔係食 Q， 唔係嗰啲嘅商場保安嚟噶嘛，大佬啊，佢哋唔係嗰啲嘅食環處嗰啲人嚟噶嘛。 而且 佢哋係專業執法部隊，係有槍嘅大佬啊， 有課程嘅， 佢可以掹槍出嚟去射低嗰啲友嘅。 係啊， 所以佢哋唔係自己人，佢哋 work under pressure 呢個係必然嘅。包括去追葉繼寬，係咪 under pressure 啊？命都冇噶，大佬嗰條友用 AK 47去射人噶，係嘛？咁會唔會話因為警察係普通人，所以佢見到葉繼寬佢都走咯？ 嗯， 因為佢要保住條命咯，等於消防員。上次呢個迷你倉大火，係咪明明裏面係冇人嘅啦，但係嗰個到時嘅現場嘅指揮就話要繼續入去去撲滅個火頭。咁、你可唔可以就話我係普通人嚟嘅咋？我都 under pressure 噶，阿 Sir， 你唔好叫我入去啦。我係煙霧隊隊長，不過我唔想入去得唔得啊？ 嗯， 係唔得噶嘛。所以我就話好多時候大家將嗰樣嘢模糊曬嗰個邊界，就係、是、話如果你話係而家事實上，坦白講，好多人就再質問咁示威者咧咁。喂，大佬，示威者而家受緊啦，好多都係嘛？十三加三已經入去坐啦，旺角掟磚嗰啲認罪嗰啲三年量刑都唔得添啊！我諗係嘛？即係起碼我諗即係量刑都唔止三年。咁如果你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都要付出代價嘅嘢，點解有啲人係唔需要付出代價？你問我。 我覺得而家咧香港嘅情況咧，警察好示威者，佢哋就好似一個鬥蟋蟀咁樣，俾人哋咧喺度撩啊，喺度撩，大家咧就互相攻擊。所以我某個程度上對朱經緯，我雖然唔同情，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佢係明顯犯錯，同所謂嘅七警好或者係即係其他嘅，佢唔同，佢真係明顯犯錯，所以冇啊，你斷正咁樣。不過我同意就係話。呢、这、一個嘅鄭仲恆所講嘅呢一樣嘢係唔應該出現，唔應該出現。咁點解會出現呢？就係、是、我哋一直所講嘅，就係、是、喂你要睇翻點解會喺今次個雨傘運動當中，警察會有咁多，唔係淨係朱經緯嘅喎，唔係淨係朱經緯一個喎，有咁多嘅所謂超使用過分嘅暴力呢一種嘅情況出現咧？點解咧？頭先我哋所講係咪你嘅上層裡面用政治嘅角度去執行？本来应该是用一个专业的警察的方式去处理的一件事，你用了政治煽动。 你咪叫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成個雨傘運動裏面警隊嗰種嘅表現咧，係即係受到政治干擾， 嗯， 受到政治影響相當之大，所以變咗過猶不及。 嗯， 嗱，好明顯，曾建超案一樣，你話佢淋水又好，差佬慶，呢個係一個普通人嘅反應， 嗯， 唔係一個專業執法人員嘅反應， 嗯， 係嘛？即係等於入火場救人一樣啫嘛。佢係抵受高温，一般人係頂唔住嘅。其實， 嗯， 即係嗰啲消防員最終可能係因為即係缺水而死啊，其實係休克而死等等，一般人頂唔住嘅。但係因為佢哋受過專業訓練，佢哋可以比一般人嘅強度大好多。警察都係一樣，即係話佢面對呢啲示威者，即使有嘅挑釁行為都好，佢唔應該用一個普通人嘅標準衡量自己啊嘛。 嗯， 你係 train 去面對啲刁民噶嘛？或者示威者好，或者警察，或者差人又好，或者是面对匪徒又好，你是训练去对付这些人的嘛。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个不牵涉到以后警察能不能够执法的问题。反而我一路其实这三年来我都是强调的政治责任问责的问题。真的的。 嗯， 包括在议会里面很多党派都对这件事不再去追问这件事。不再去问政府的独立调查这件事。他就側側薄，不再去向聯合國好其他國際的組織去將這件事 put 在一個國際的 agenda 裡面，怎麼可能一個這麼大規模的鎮壓行動裡面到現在政治責任誰屬， 嗯， 你說梁振英背了嗎？表面上他沒有的，他只不過就是升了官了， 嗯， 升了做這個政協的了，政協副主席的了，他沒有任何的政治責任背過的。 沒有啊。 是啊， 不是好像 警務處長，沒有啊。 你固之然應該要有一個咁大型嘅一個嘅社會運動，你要有個調查，而當中涉及到咁多警民衝突，你要調查。 嗯， 第二咧就係話，好似鄭仲恆所講，喂，點解要搞到呢一步，要去告呢一個嘅朱經緯咧？佢話佢其實本來可以唔告嘅， 嗯， 係可以唔告嘅， 因為你投訴警察科唔咩啊嘛， 你投訴警察科嘅處理有問題嘛， 係啊，去到監警會， 你一直都即係叫做包庇朱經緯嘛，又唔講道，又唔道歉，又唔將嗰件事扭曲。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殺君馬者道旁兒。大家再諗翻轉頭，令到朱經緯擺上去法庭而面對咁樣嘅裁決，其實係咪好多人一路以嚟助長咗佢一個所謂嘅我冇做錯？ 嗯， 呢個咁樣嘅咩咧？係嘛？包括喺呢兩日喺法院裏邊出現辱罵洋人法官嗰啲， 真係好笑。 嗰班咁嘅刁民 啊， 係嘛？呢啲我話俾你聽啊。你以為送花去呢個軍器廠街 headquarter 俾你嗰啲係真係去支持你咩？喂，大佬，嗰啲人害死你嘅，其實係 殺啦呢啲。 呢啲就係殺軍馬者道旁兒，就係呢只馬喺度嘻嘻呵呵，哎，好啦好啦，跑啊跑勁啲，跑勁啲，跑到只馬累低，就係因為不斷話俾你聽，你哋冇做錯，你哋做嘅嘢咧係為國家為民族呢，這個只不過咧就係錯誤地或者係用多咗少少力，將佢 play down 到咁嘅地步。好啦，你成個過程裏面你就覺得包即係可以保得住 啊？應該咧， 可以個制度保得住。 呢啲我就唔知啦。呢啲我哋局外人，即係話好大機會咧，朱經緯嗰邊咧，其實嗰個代表律師咧睇完嗰、那個佢嘅 case 咧，應該就知道咧入嘅機率好大。照計一般嚟講咧，就要求庭外和解。即係如果一個你睇得啲法律電視劇，你都知啦。就應該要求法律要求庭外和解。咁點解唔庭外和解呢？就好似你所講，側邊嘅人話唔好啊。 係啊，喂，咁我哋差佬 仲有 使出嚟行嘅。 係啊， 以後仲使出嚟行嘅，撐行佢。 係咯， 律師費我哋俾。 咪咯， 咪就係咁咯。 可能就係咁咯。喂，如果你從一個法律嘅觀點，我哋頭先已經講啦，就算未唔使話判啊，旁人一睇到之後，你死梗噶啦！今次呢單嘢講真，唔使法官判啊。我嘅意思，而家法官判咗，都係判咗我哋。我哋一般有常識嘅人嘅一個嘅判斷， 大家都知噶啦。梁振英年代嘅監警會，亦都唔同曾蔭權年代嘅監警會。曾蔭權年代嘅監警會就係、個主席就係嗰陣時邊個大 翟少棠， 翟少棠係啦。咁咧就 嗰陣時有好多民主派嘅人喺度。 而家呢個監警會， 而家呢個咧， 實際上已經係以中間派加建制派為主， 啊、 民主派嘅差唔多已經 DQ 曬啦。 係起初以為有個譚韻芝喺度，以為係民主派，點知原來唔 係。但係佢仲有一個比較硬淨嘅，就係而家冇得撈嗰個即係、秘書長朱敏芝 啊， 即係 而家去咗廉署啊， 係啦，去咗廉記，即、就、係、是、監警會當時，我估係同呢單嘢有關嘅。 嗯， 咁咧就監警會最後尾睇翻啊。 前委員鄭成龍出嚟接受訪問嗰時講係咩咧？最終係要暗票 暗票啊！嗱，呢個 佢話啲委員個壓力大到係話受到各種各樣嘅勢力嚟 lobby 要放佢啊！所以我就話佢點敢褪啫？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問我，即係朱經緯個仔發爛渣去鬧警察，用鬧嗰啲記者等等，即係我理解佢嘅心情。但係大家平心靜氣諗下，谷到佢去呢一步。冇得褪嘅係咩人？ 係斷，你冇得講啊！你如果咁，你都話佢冇罪嘅，就好大鑊啦。 到呢一步冇得褪嘅係咩人？ 啊， 係咪？即係你，我就係話呢個一路以嚟係有好多各式各樣嘅勢力，以為可以影響到監警會，以為嗰個係一個 rubber stamp，以為佢係橡皮圖章，根本上就冇牙老虎嚟嘅。係可能的而且確喺梁振英年代已經將監警會變成冇牙老虎。不過我覺得。他亦都低估了一件事，當他成為投暗票的時候，人的良知會出來，這個就是結果來的，是吧？而我看回訪問，監警會最不接受的就是說，這個只不過，就是他將他扣去這個清場，佔旺，這樣去看整件事，但你如果看回那些片，你根本上看到，那是一個人群控制的地方，那個也不是在一個佔領旺角的衝突點來的， 不是衝突點來的，是啊， 所以這個才是監警會一路不接受警察投訴科啦，我覺得中間監警會同警察投訴科的角力，我覺得是最關鍵的手。 所以我認為咧，無論朱經緯或者朱經緯的家人咧，你哋要睇翻成件事咧，我話呢是常識，你可以判斷到嘅，即係朱經緯確實在執行職務的過程當中咧，佢係 make 咗 mistake， 呢個無可爭辯嘅啦。然後跟住，其實我相信律師亦都會話俾佢聽，喺從法律的觀點嚟講。是有冇得打？我相信已经讲咗啦。又跟住点解要继续打落去？你要问翻边啲人怂恿你打落去？嗱，呢个嘅郑仲恒，我觉得咧，我嗰阵时睇到呢啲逢真系警民冲突咧，我都系属于嗰啲左交啊嗰种嘅人咧，就觉得警民冲突咧始终唔系一件好事。即系如果可以咧，大家唔好撑到咁行就最好啦。咁样，郑仲恒 exactly 嘅意思都系咁。喂，你如果嗰阵时你肯。认错的道歉的我不用一定要告你的、哦、这样。 他 是这样讲 的。因为他实际上他跟曾建超不同。 啊、 曾建超那个的受到的伤害是大了很多的。 啊、 真的立埋去床暗角那里是这样拳打脚踢、 嗯。 而郑仲恒就是应该中了那个后颈背脊那里中了棍的。啊嗯 而是他不顺超嘛大佬我行你都打 了。我觉得那个整件事本身就是即係我已經係準備走啦，而你仲用警棍嚟勾我。嗱，當然我諗從今日嚟講，可能好多人憤氣嘅原因就係話，其實係即係你淨係睇警棍勾人呢件事，喺成個雨傘運動嚟講，可能真係小事一宗。 嗯， 即係喺嗰個 context 裏邊，因為好多人俾速龍部隊啊等等嗰啲 打得好勁， 打到頭破血流啊，掟落地下乜都有嘅。其實上咗警車再揼啊等等。 嗯， 但係亦都係再一次話俾個社會聽。其實乜嘢係可以接受，乜嘢係唔可以接受嘅標準，係嘛？所以我就係話，大家再要反思嘅，其實就係你再繼續鼓吹呢種咁樣嘅洋人法官啊、殖民地時代啊、治港啊、即係同上一次七警案出嚟嗰種論調係一模一樣嘅話咧，坦白講，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勇武言論啊，即係藍絲嘅勇武言論啊。結果都是一樣的是害死呢些人的。 係啊，即係而家咧又好似義和團咁，成班人咧就將佢變成一個洋人的問題喎。即係 我就問下點解平機會不出手呢 係 喂，大佬又擺明係種族歧視嚟嘅噃， 啊 係咪先？擺明係種族歧視嚟嘅噃。 點知代表啊朱經緯嗰個律師係 都係自己都係洋人嚟嘅，係啊。 阿Peter Pan， 我知道，但係嗰啲我諗佢以為姓彭啦， 啊、 或者以為係小飛俠啦，點知嗰條友係一個即係。一个阿叔嚟嘅，一个外籍阿叔嚟嘅，咁、啊、所以就永远呢啲咁嘅人咧，就系、是、坏事有余就成事不足。咁所以咧，亦都系嗰样，我觉得，如果你唔喺政治上去，即系好多人话诶、收复香港啊，抚平呢个创伤啊，唔系咁做嘅，话俾你听。 虽然咧呢度咧，我都要即系虽然咧，我呢啲啊多余啦，未必有警察听我哋嘅节目啦，但系我都喺度呼吁咧，即系如果你屋企有人系做警察嘅话咧。你要知道，即系话 在这些事件当中警民冲突呢，如果警察呢不去用一个专业的方式来去执行职责的话呢，而是被后面的政治的一些的力量呢来去捧你去做一些叫做超越警察专业的行为的时候呢， 最终咩非是你的， 最咩非是你的。 你不要以为可以保得住你，我相信很多人以为没事的撑住你。是捧你去的时候就是这样 说。啊、 是吗，即係呢個其實同呢個黑社會係一樣嘅、 嗯， 叫你幫社團做嘢嗰陣時候，就會話得㗎啦，睇住你，係、哎、嘛？有咩嘢？ 何志平咁咯， 係啊，喂，大佬睇下何志平，擔保佢嗰啲全部都係佢啲中學同學嚟嘅，拎拔水同學嚟嘅，真係慘啊！真係，即係大佬一個有頭有面嘅，喺美國有地位嘅，有政治地位嘅人都冇， 嗯， 呢、這個亦都係一樣嘅。最後尾一閃嗰下咧，閃得最快，嗌得最大聲嗰啲。你聽那些人講，然後熱血上湧，撐啊撐硬你啊，你就小心啦。 呢啲係黑社會邏輯嚟，我哋成日話香港今 時今日，因為嗰句嘢 lip service 冇成本嘅、啊、大佬啊，真係嘅喎，即係嗰啲藍絲言論係冇成本嘅喎，其實係係乜？你唯有你自己諗清楚，你自己點樣保命，點樣令到自己就算係刑責要負嗰陣時候，點樣可以將個刑責嗰個刑罰減到最低？嗱、嗯，而家。個官就要將佢還押，唔准保釋。 嗯， 等29號。 29號啊， 係啦，咁就變咗要喺即係荔枝角過生日同埋過聖誕。咁我估計未必會判緩刑啦，如果係咁就， 嗯， 因為唔准保釋。 嗯， 亦都唔係社會服務令嗰只嚟嘅。 嗯， 係啊，所以一出判刑，我諗又大鑊嘅。 嗯， 爆炸性嘅又係。 跟住又上訴咯，就睇下阿楊官點判咯。嗯，杨官上次七警案咧、嗯，又认为判得过重喎，知唔知啊？佢自己发表呢啲言论咧、嗯，都未上到上诉庭咧、 啊，已经发表定 言了，已经发表。呢个杨官真系好嘢噶， 杨振权啊嘛， 杨振权 系啊，好嘢好嘢嚟嘅呢个呢、這个就我觉得亦都符合呢个十九大叫做咩话现代佛经啊，好似系嘛？十九大工作报告 啊 符合呢个十九大现代佛经嘅精神。嗯，香港司法界的一個奇葩嚟嘅，其實咁、嗯、所以咧就我亦都係即係再一次講，其實雨傘運動你要真係要令到嗰個嘅即係傷口啊愈合咧，唔係用呢啲手法嘅，只會令到嗰個再一次飆血嘅就真係噶。 嗱，朱經緯案咧而家罪成等待呢個所謂嘅判刑咧、嗯，但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有關呢個警察濫用暴力嘅情況咧，其實係極之嚴重。大家咧就覺得，哎，好咯，朱經緯終於罪成咯。但係其實朱經緯係衰喺邊一度咧？衰喺鏡頭之下，佢係衰喺鏡頭之下。你所講嘅 DBC 嘅貢獻，你話如果冇呢啲嘅鏡頭之下咧，其實係好多。你就算七警案都係衰喺鏡頭之下啫嘛。都是出去摔鏡頭，但是在鏡頭以外 的暴力呢，其實 是無可以說在抗爭的運動當中是差不多是無日 無 知 的。是啊，目睹的都不少啊，其實是、啊、真的。 那麼啱又有些被人在影到呢，就在一個警車裡面打，譬如那個社民連的主席吳文遠啊，這樣這些是這麼啱影到的，你可想而知影不到的情況，即是無論在警車或者是在這個即是警署裡面，吓、啊，咁啊，黄之锋都讲啦，吓、啊，佢喺警署嗰度又系俾人揸细佬啊嘛， 系， 啊，咁呢啲嘢，喂，到而家系冇得处理，因为冇镜头啊嘛，证据不足啊嘛。第一，第二，而家个个嘅投诉警方嘅制度咧，仍然系非常之受制于警方自己内部嗰个嘅投诉科，警察投诉科。因為是由他哋調查完之後咧，就交個 再舉上去監警會嘛。 監警會，監警會就冇主動調查呢個嘅職能嘅。 但係監警會就可以咩嘅？ 可以唔即係話你個 report 唔接受？ 係啊，唔接受佢個 report 嘅係啊。咁就 reject 咗兩次嘅應該係。 朱經緯， 朱經緯應該第三次。 係啦， 最後尾第三次係啦。 咁但係咧，我話始終呢個制度就唔好嘅，因為點都係咧，你交上嚟嘅 report， 我 reject 又 reject，reject 又 reject， 咁啊點啫？但係。調查嗰個嘅 arms 咧，個 arms 都係喺警方自己嗰度， 咁咪又係咁咯，有咗神油咯，自己查自己咯。 啊、 所以我就話、大家唔好以為香港嘅制度，好多人話誒、哎、法治得到彰顯啦，其實唔係。我話俾你聽，香港嘅制度裏邊咧，其實仍然係充滿住呢、這個即係、就是、政治權力嘅嗰種嘅干擾啊。 嗯， 對於好多嘅維護社會公民權益嘅嘢咧， 即係七警，你講得啱。七警同埋朱經緯係咩咧？好衰唔衰斷正嘅，其實係俾鏡頭影得清清楚楚嘅。呢個先至係嗰個真正嘅原因。 嗯， 你話如果唔係嗰啲嘢，根本上就我唔知道警察投訴科喺佔領運動裏邊其他嗰啲 case 係點樣啊？我相信真係可以被調查成立嘅都唔多嘅。 話二千幾，話過去有一年咧係二千幾宗投訴，但係得40宗係成立啊嘛。 嗯。 咁其他唔成立嘅咧，我就唔知道究竟係呢個調查科喺調查過程當中係即係有冇放軟手腳啦？即係你呢啲你唔可以知道噶嘛？喂，話曬自己有啊嘛？ 唔係呢個就即係所謂獨立嘅調查科咧，其實一路都講好耐嘅啦，獨立於警隊之外。咁但係當然亦都係即係越係即係而家咁嘅政治氣氛咧，越更加唔會添咯，我覺得。 嗯， 因為佢亦都咧，成個政府嘅政策都係傾向就係咩咧？就係、壓制呢個公民社會嘛。咁、你壓制公民社會嘅咁嘅一個建制咧，你自然喺呢啲位咧，亦都唔會再咩嘅，即係再讓，反而咩咧？就係、不斷攻擊嗰、即係司法，即係法洋人法官嘅攻擊嘅水平好低，我覺得其實。 唔係你淨係攻擊洋人，喂！你同我哋做節目唔同喎、我哋做節目，我哋真係講個理據出嚟嘅喎，我哋質疑啲乜嘢嘢？ 即係我覺得係咪可唔可以俾多少少錢？真係唔好請啲咁低水平嘅五毫咧。其實真係，我覺得俾五蚊得唔得咧？係咪先？喂，坦白講，五毫而家真係買唔到嘢嘅噃。係咪？即係你俾貴少少，真係揾一啲或者叫阿石永泰 draft 一個 speech 俾佢哋。在現場讀都好啊！ 你依家又踩啊，石永泰。 再唔係你叫哎咁啦，唔踩佢啦，揾新思維啊，新思維都唔得， 新思維都唔得啦， 入唔到澳門嚟噶，即係阿狄志遠啊嗰班都唔掂，方嘉華都唔得啊，咁我揾邊個咧？係咪？但係馬英國嗰啲又唔掂噶嘛？ 嗯， 啊馬英國一寫又係洋人法官噶嘛？ 啊，又 fucking 係啊 ，fucking Chinese 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佢就唔係啦，洋人法官唔 Chinese 啦，係 fucking foreigner 啦，咁啊又係唔掂噶，咁所以我就話你成件事一路。俾人嗰個印象越嚟越曳，而你呢班友繼續喺度即係鼓吹助長緊呢種咁樣嘅仇恨風氣，你咁樣一路落去嘅話咧，沒完沒了咯。其實就係、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講完朱經緯翻嚟咧，就講另外一個就係呢個777述職高度被表揚之後，究竟點樣死法咧？